安宗很确定他不是来找自己的，因为长那么大还没有哪个女生来主动找过他。果然，女孩开口说， 我是来找白毅的，听说他就住这里。 姑娘的声音很好听，但一听是来找白毅的，安宗心里怎么就那么不是滋味？他把这个归结为眼红，不过人家都找上门了，总归要答应一下。于是他笑了笑说， 哦，白毅他出门买东西去了，现在不在。 他皱了皱眉头，似乎有些为难，刚才就说这姑娘很秀气，眉头一皱，感觉有一种病娇的美，好比那林妹妹。安宗心头一软，立马接着说道， 要不你进来等等她，她估计快回来了。 他微微踮起脚往屋子里看了看， 好的，我叫赵云云，是越剧学院的学生，听说白毅对一些怪东西特别在行，所以来找他帮忙。 他看了安宗一眼，细声细气地解释，眉头倒是渐渐松开了。 又是学唱戏的，难怪声音软绵绵的，怎么白毅就认识这么多学戏剧的女孩子呢？这小子不是诚心气我吗？ 安宗哦了一声，侧过身子示意他先进来再说，外面天寒地冻的，一个姑娘家冷得直喝气，不能让她一直待在门口。安宗笑着点点头说， 我叫安宗，是白毅的同事和室友，你先进来坐坐，他很快就回来了。 赵云云抿了抿嘴，也没怎么推脱就进了屋。屋子里开了空调，他进屋后脱下围巾和大衣放在一边。安宗在后面觉得纳闷， 这姑娘看着也没什么奇怪的，怎么又是为了那档子事莫名其妙的找过来呢？ 赵云云的围巾解开时，安宗一眼看过去，发现她脖子上隐约有条红色的东西。想再仔细看的时候，高高的毛衣领子把脖子给遮住了。他也不能一直盯着人家姑娘的脖子看，非得被人骂流氓不可。也许那是人家挂的玉佩穿线，是自己疑神疑鬼也说不定呢。 没想到男生的房间其实也挺整齐的。 安宗给他泡了一杯茶，尴尬地摸了摸脑袋。 其实全都是白毅整理的，他有些洁癖。感情您心中的男生屋子就该和狗窝一样，袜子挂在门梁上的。 他心底里嘀咕，把茶递过去，姑娘伸手来接时，安宗发现她的手腕上也有红色的东西。下意识地眨了眨眼睛，想要仔细看的时候，她已经把手腕缩进了黑色毛衣中。 奇怪了，这姑娘本命年吗？挂那么多红绳。 赵云云秀气地抿了一口茶，感觉稍许暖和之后又开口说， 我是经我们的老师白月玲介绍，她是白毅的姑姑，听说白毅对一些…… 她压低声音，握杯子的手紧了紧，然后咬着嘴唇半晌才说， 听说他能够驱鬼辟邪，正好我遇到了一个大麻烦，如果不来求他的话，我怕我…… 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吱呀一声打开了，一阵冷风吹了进来，女孩像是受到什么惊吓一样，恐惧地回头看着门，直到白毅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进来，她才舒了一口气。安宗倒是没有被吓到，猜到了多半是白毅。白毅拎着很多东西，头也不抬手， 过来搭把手，重死我了，叫你一起去你就顾着玩游戏。 安宗走过来接过两个袋子，一边往里面走一边说， 靠，你看见过两个男人一起逛街买年货的吗？人家都是媳妇挽着老公，女儿挽着父亲，哪有两个大男人走一起的。 白毅瞥他一眼，冷笑了两声， 你要是我媳妇儿，我也算是八字倒霉到家了。 安宗想要继续回嘴， 坐在里面的赵云咳嗽了几声，估计是听到两人这种无厘头的对话。白毅探着脑袋问他， 屋里谁啊？怎么听声音像个女的？ 这个时候赵云云才走出来，对着白毅低头小声说， 我叫赵云云，是白月玲老师介绍来的，希望白先生能帮帮我。 白毅挑了下眉毛，然后立马就恢复了他那张扑克脸。只有安宗在他旁边听到他低声嘀咕， 又来了，上次那个周玲还不够我背的，他就这么想给我找麻烦。 然后就见他点点头，也不说什么，只管先去卸手上的年货。安宗白了他一眼，赶忙招呼赵云云回去坐着，心下却暗道， 哎，白毅啊，你小子白不给谁看呢？ 过了好一会儿，白毅才过来坐在位子上。他们这里地方小，安宗只能靠着台子挨着白毅站在边上。赵云云看了两人一眼，喝了口茶，他们都在等他说下去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屋子里变得很安静，只有时钟的滴答声。过了足足有两分多钟，赵云云才缓缓开口， 我很害怕，我怀疑我要死了，求求你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我知道这样很唐突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到明年。 两个人被他那么一说给弄懵了。 啥？快要死了？不是看上去挺正常的吗？ 安宗和白毅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最后还是白毅咳嗽了两声。 赵同学对吧？那个，你能不能说具体点，你怎么就要死了？ 赵云云皱着眉头，眼中蔓延开一种绝望的神色。他嘴唇略微有些颤抖，但依然倔强地抿着。他张开嘴似乎想说什么，但又不知从何说起，于是猛地喝了好几口水，呛得直咳嗽。 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 我有一个男朋友，但是就在前段日子，他出车祸死了。我们整整好了三年，本来打算我毕业后就去登记结婚，双方父母也都见过面了，但是…… 赵云云低着头，声音很低很缓，亏得屋子里静才听得清。他顿了顿，抽了下鼻子继续说， 后来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，来的人很多，大家都一直哭，听得我撕心裂肺的疼，可是他听不到，他就安安静静地躺在透明玻璃的棺材里，再也不会有任何反应了。我想最后仔细看看他的脸，心想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，可是他的脸已经完全走形，肿得比生前大了两圈，脸不是苍白的那种，而是一种青红色，蜡黄的湿水从耳朵里流出来，粘在他的头发上，黑色的西装包裹在他的身上，就像是裹着巨大的蜡像，因为他整个人都肿起来了，大红大绿的织锦缎子棉被就盖在他的身上，所有的一切都不像是真的，我甚至想象不出来躺着的那个人就是他。当时我只有一种反胃的冲动，但那毕竟是我最爱的人的遗体。最后我还是忍不住干呕了几下，就不敢再看他了。他的家人围着棺材，哭得像是要把他救活过来一样，却没有几个真正看着他的人，大家都有意把目光避开尸体。 整个灵堂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花香，那种糜烂的味道让我仿佛看到自己也会有一天躺在里面，所有人都围着我的尸体哭天喊地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正面看我。